放四十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花儿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春游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水，这是郎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圣秀和凌元准备私探万龙藏风岛，可是呢，转悠了三天却没有能够找到进岛的门路，正在发愁之际，遇到了情庐居士燕鹤老前辈。那么这燕老剑客究竟有没有办法把他们二位送进岛内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好，甭管怎么说吧，上里边打算放火烧山， 是， 哎，这倒是个办法。可西湖一劫，人家这么大的万龙藏风岛，能不知道啊有人惦记着烧的这山吗？更何况人家这地方靠着水，临江靠水，取水方便，放火非是上策呀，此乃下策，不妥。老人家您怎么着，我们呀也是想立点功，另外不为把他怎么着，就为了吓唬吓唬他。我们您是谁呀？这跟沈贼似的，什么俩一溜够。您干嘛的呀？您弄一大竹筒子跟这没事划着玩，今儿送你，明儿送你一个。您干脆这么说吧，您有没有能耐，和小孩坏啊，是激将法，您有没有能耐把我们哥俩给送进去？老头管这船一听是哈哈哈哈大笑，娃娃，我送进多少人去了？哎，也罢，跟你们俩人说啊，坐我的独竹小舟来到了万龙藏风岛里边，沿江俱是些个陡壁悬崖，爬得上去爬不上去在乎你，爬上去遇见什么人也看你，谁都没碰上你也放了火烧了山了，你还得够钟点回来，我就等到四更天，四更天人不来，我当时驾舟一走，四更天回来，我保你二人平安出岛。我就敢说这样的大话，老人家可肯留下真名实姓吗？提你二人未必知道，哎，也有跟圣陶然相见之日。倘若你们两个小子福大，回到了山庄，面见你的老师、你的父亲，就提老者我是情庐居士燕鹤。老头跟他俩也不瞒着，为什么跟盖天第一手桃源陶洞天已然抓破脸了？师生反目了，那现在跟谁都敢说了，我就向着三庄了，怎么着吧？哥俩一听，行嘞，燕老爷子就这么办了，您把我们俩送进去吧。好，上船。 载着这两个小孩飘飘摇摇，越走越窄，越窄越走，就来到了万龙藏风岛里头。看见吗？顺着上，哥俩一瞧，哪有路啊？这怎么爬呀？这老头就在那儿杵着这竹竿，就这么瞧着，瞧你们俩爬，看你们有没有能耐爬上去。好在哥俩这兵刃好，陆金腾着棒，这个拿棒勾那个往上甩这个，那拿棒勾他往上甩这个，两人左一下右一下愣上来了。来到万龙藏风岛以上，回头再瞧，老者已然瞧得渺渺茫茫，不很清楚了。小哥俩呢就摸着黑往里走吧。所仰仗呢就是圣玉圣陶然所传的这么一身软硬的功夫，一人一条陆金腾蛇棒，高一脚矮一脚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在这山上这么一转悠，处处小心。您知道这个山里头保不齐有个小动物什么的，你碰见什么小动物呢赶紧就趴下，倒不是怕它，主要不知怎么回事，怕碰见人家巡山的喽啰给拿了去。俩人干嘛了？不憋着放火吗？这地儿不能放火呀，这地儿没人呢，连个房子都没有，山上着一把野火你吓唬谁呀？得找有人的地方最好啊，能找着他的一个重要之所在，什么天王殿的大帅府啊，或者三阳观粮库，哎，钱库，兵刃库，或者船屋，这地方给他点喽，就是事败身丧，那叫不虚此行。现在呢摸着摸进来了，连半个人影都没瞧见，在这里瞎转悠，找没人地方放火，给树给草都点了，烧死好些个小动物，那咱俩回去更没法交令了。这叫什么呀？抗军令，为师命，为父命，占全了，偷摸来的啊。您听这个马建平先生说这杨家将，您到后手的时候有辕门斩子，这很有名喽，啊。那辕门斩子，杨六郎是姿态，怎么个姿态？儿子是抗军令了，为父命了，没经过爸爸同意，没经过元帅同意，出去跟人打仗，收一员女将，还收一儿媳妇儿。但是对于儿子娶媳妇儿这个事情来的，本身当爸爸的是高兴的。对于收一个能力很强的将官，而且是破天门阵的主力，那是欣喜若狂的。那为什么面子下不来呢？他是老公公让儿媳妇呢生擒活捉于马下，他这会儿跟儿媳妇撒不出去，他拿儿子撒法子，这么着要斩，他得有道理，实际的内心是高兴的。你这小哥俩的情况不一样啊，一点不占理啊，一条好的没有啊。俩人回去了，我们违抗父命，违抗帅令，夜探万龙藏风岛，啊，立什么功了？放火烧岛，烧死多少匪人？没烧人，损毁的多少建筑？没有，万山遍野的野草都给他烧了，那多利于来年的耕种啊！野草是这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，啊！你这个上那儿给人帮忙去了，所以得找有人的地方烧啊。那又是贺夜之间，可以说举步维艰吧，那行动很缓慢的，眼看着四更天了，哥俩为难了，应该听燕老居士的，回转江边，来到山根之处，他自有独竹小舟引我二人回去。但 这趟呢，空来这趟，白费气力，枉费心机。这个什么作用都没有，寸功未立。已然进来了，怪不易的。可不走呢，前面尽是凶险。两个人呢，正这儿为难，进退维谷之际，有五道鹤影从身旁边过去。小哥俩赶紧趴下了，不趴也不行啊。是敌是友不知道，赶这五人过去呢，这哥俩乐了。怎么乐了？咱俩也太小心了，这五位这身法呀，不能是巡山的喽啰。那万龙藏风岛要巡山的喽啰都能这么快，咱连衣裳角都没摸着，连正模样都没看见，那这万龙藏风岛深不可测，也太厉害了。自己的父亲圣运圣陶然，人间的侠客，本领高强，武艺出众，毕生所学倾囊而授，教咱们哥俩一儿子一徒弟，尽得老头的真传。说我们哥俩不成差点见过高人呢，跟着老爷子打剑山蓬莱岛的时候，那敌方阵营我方阵营都是成了名的人物，放眼大清天下武林之内，那都是人间的，武术练的那份儿都到头了。所以好话还瞧得出来呀、啊、刚才过去这五位都够剑客身份，这是山里的剑客，是山外的剑客？那一定是山里的剑客。山外的剑客就进来五位了，这山还不完，可以难说。听说这里边有俩管剑客的剑客，那么说这五位是剑客不是？是剑客呀。这五人当中为首之人可叫镇骨侠董乾董化一。镇骨侠怎么进这道呢？镇骨侠和金骨侠关斗关九公二老对球，俩人把这铁球换过来，一人一口宝刀，咱们得进万龙藏风岛啊。说这个天下之大，要是说咱们俩人都办不了的事情，那别人就办不了了。说这老二位在一块也狂点，这不是狂，事实如此。嗯，行了，金谷镇谷两位剑客爷围这岛这么一转悠，没进来，转三天没找着进岛之路。老哥俩一瞧，这可干了，你进不去这岛，你有多大能耐也是枉费。怎么样，他就出岛之人呢，抓个舌头吧。嘿，这万龙藏风岛也搭着，大敌当前，兵临城下，处处谨慎小心。平常的出岛之人现在也不轻易出岛了，也就说在这个战事状态下，人家那儿啊要想出入呢很严格了，没有公派私事不让出岛了。呵，镇国侠董乾、金国侠关斗俩人可是为难了。这正为难，芦苇丛中啊来一小舟，燕鹤又来了。你这么大的情如居士呢，合着这套书呢就是专干这个摆渡就为渡人来的。那你们这俩老头一不带网二不带钩，沿着江边转悠三天了，你们是干嘛地的呢？董乾一瞧，嚯，白胡子跟老神仙似的，他要么就是隐居在此的啊侠义正道，渡我二人可以进岛，要么就是岛中故意派出来的人物。要看着这个外表倒是一团正气，也很和蔼的。那镇骨侠董乾 金谷峡关斗遇见高人，二位可就不愿意藏头露脚的了，怎么样啊？干脆实说，报真名，倒看你怎么样。这俩人也搭能耐太大，也不怕你。说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，我呀家住在陕西，我姓董，叫董乾，董化一，货真古侠，那是大清国四大名剑之首啊，耳朵里灌满了。那么跟着镇古侠一块遛弯的不能是寻常人物啊，这老人您是谁呀？我住河南，我姓关，我叫关斗，嚯，金谷峡关九公，一口宝刀，江湖闻名，老前辈。那行了，我们都隐退江湖很多年了，一报名您就能知道的这么详细，肯定您也是江湖上的老人物了。您是谁呀？那也甭说瞎话了，我姓燕，叫燕鹤，或情如居士燕鹤，彼此闻名。您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这儿就是每天活动活动，撑着这小船岛里岛外的转悠转悠散心呢，因为这徒弟在这儿当副帅呀，盖天第一手桃源岛洞天啊，受先侯礼聘，拜为万龙藏风岛的兵马副元帅，我是他老师，徒弟把我请到这儿还享清福 啊， 岛里边给我找的块地方盖了一片房子，拨出多少人来专门伺候我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，无欲无求，一日三餐吃饱了也没得干，自己研究这么一个小船儿，每年划着小船出来，连观景啊，带运动运动，活动活动，怎么可这说的多么样的逍遥自在呀、叫我们哥俩看不是，好吗？您在这儿啊，必有远谋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是不是？您这个看事看人看问题很深的了，谪居在此必然很有深意的。跟您也甭废话了，我们转悠三天了，瞧见了，头一天不理你们俩人，二天臊着你们俩，今儿才跟你们俩说话，到底要干嘛？打算进去找不着门路。可这个修的这一座啊，万龙藏风岛怎么研究的，竟然一点门路无处可寻。说我们俩这么大剑客，谁见着谁恭维，今日方知也是无能之辈。哎呦，老二位太客气了，过谦了。它是天然的一处险地，半由天产半由人工，这个地方是大自然造化弄之，非是寻常之人呢可以得窥其门径的，那么不是里边的人不知道，但也不能说完全就进不去。你像我这一只小船就能够任意的进出，打哪儿进出呢？你坐一回不就知道了吗？我带你们老哥俩进去游历游历看看，至于到里边呢怎么样的行为动作我就不管了，管送管接到里边我概不负责。老哥俩一听，你说这副帅把老师请来图嘛许的呢？吃里扒外呀、您徒弟不是跟那儿当副帅吗？是他不当副帅我还不能办呢。咱们道上说吧，三个人把话讲明，镇古峡董乾、金古峡关斗上了独株洲，上船之后情路居士燕豪一架这小船，小船顺水这么一走，但有一股水道啊，两位老剑客一瞧罢了，怎么这个绝地啊，转悠三天找不着，是找不着，哪知道这么一股水道蜿蜒而进，而且也巧了，这大竹筒子这么宽，天下难寻，能够整个的挖出一小船来，这也是一奇，偏偏能顺这个水道进去， 两旁边的山呢，这小船一边富裕不了一寸。看看你瞧，就碰上了，哎，他就没碰上，他就能进去了。一线天。另外呢，也赞叹这个燕老居士能为之高。你要瞧这小船载不了仨人，哎，他不仅能载，非常轻便，还很快的，也搭着九练九熟。谁天天在这儿走啊？哪儿拐弯哪儿没脚啊？都知道了。就跟这司机你提前打出量来，天天您打这儿拐呀，不用减速，哎，也不用干嘛，提前溜冲道唰一把轮过去了。别的司机没打这儿走过，上点下点且聚之半天呢，才算把这弯拐过去。那位还说你这手一潮，他不是他手一潮，他没走过这儿，他也不知道拐过去什么情况。你天天打这儿走就走顺了，呵，到里边山根之处不上岸，你们二位上他们顺着上去翻过山头就到岛里边了。我在这等，等到四更天，四更天你们二位回来还给你送出去，四更天不回来我就回去睡觉去了。哥俩一听，还回来什么呀？您甭等了，我们进去不定待多少日子呢，好好的转悠转悠他这万龙藏风岛，总是跟您呢有相见之时就是了。好吧，合着这个董乾跟关斗呢也是燕鹤给送进来的。燕鹤走，这个董关二剑客在这山里边也是一样的转悠。当然了，比咱刚才说这个圣秀陵园那还是大方得多，到底能为不一样。不过老哥俩也是谨慎小心，在山里头转来转去并没有什么样的建树，正往前走，隐隐约约一看有这么一片修竹，过了这片竹子有这么一个道观，来至道观切近猛抬头一瞧，上面写着三阳观。听说张明志赵明真在这三阳观住着吧。武圣人，我大清国四大名剑之首，你跟我这身份也差不多，怎么样啊？试试是不是？你净听他那名头大，你要真打不一定打得过他，可你不打一回你怎么知你打不过他呢？再说了，咱俩这功夫这么多年也没扔下呀，咱们来了。行，来了就来了，一人一口宝刀，还有一对铁球，关斗董乾还有怕的人吗？咱来可是来，咱俩商量商量定位好喽。咱进这三阳观呢别一块儿进去，咱们分俩梯队，我先进去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新起点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谭维维、孙楠演唱。 请让我们只数心愿，有了梦的我，有了我的明天，从此家国都在身边，同情在心容颜。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，有这份从容，中国郑重宣言，崭新时代。